喂，政治好丑恶噶喎！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喎，我哋唔识噶喎。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經赤化的媒體環境裏面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還有大辣、中辣、小辣。 這個剛好聽了，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喂，好啊，今天呢就星期五晚呢奉上的呢就是这个叫做新界咖喱饭。 新界咖喱饭好近啊。 好近啊，咁呢就大家知道啦，新界如果食围村菜呢就食盆菜啦，或者客家菜啦。 客家菜啊。 对啦，咁盆菜通常都好肥腻，食完之后会好滞，肥到着唔到物。 好多肥猪肉。 对啦。 淡淡肉嘅。 淡淡肉面嗰阵你以为是鱼蛋猪皮呢，但你食嗰啲猪皮你就知道大镬啦，全部吸晒下面嗰啲油。 连啲枝竹啊嗰啲全部都。 全部都 大啦。油淋淋嘅， 全部都油淋淋，吸晒啲油嘅， 好多油水嘅， 系啦，呢个叫做咖喱盘菜啦，今晚即系呢个咖喱盘菜犀利啦，即系话食完之后咧，真系肥个猪头啊，咁咧就点解咧？咁就话说啊，琴日呢个本土研究社陈剑青地咧，同埋司马文咧，就发表咗一个关于新界嘅丁屋嘅研究报告。嗱，点解咁重要咧？因为咧呢个牵涉到咧过去由2012年。由梁振英上台一路到而家新特首2017年上台，所解決嘅土地問題同埋呢個資助房屋供應問題，絕對係同呢個新界土地嘅使用有最極大嘅關係。咁咧就呢個報告裏邊提出咧，就係話根據佢哋，即係其實係好人工地去點算， 翻箱倒籠，好仔細嘅調查， 即係好花好多時間去對嗰啲地圖落去做 site visit。看翻嗰啲丁屋嘅設計嘅情況等等咧，再翻查嗰啲屋契咧，咁咧就提出一個即係結果嘅 finding 係咩咧？就係話全港最少係有9878棟丁屋疑似係用套丁方式興建，佔全港丁屋嘅23%。咁啊，新界佬啊，揼著啦， 即係四分一咯， 四分一， 每四棟嘅起呢啲用即係呢個丁屋形式起嘅嗰啲屋咧，就有一棟懷疑係涉及用套丁嘅形式係興建嘅。 係啦，嗱，咁我哋就新界佬啊揼著啦，今日就劉宏發個仔啊劉業強就出聲啦， 喺立法會啦， 強就出聲啦， 侯志強又上 台，就話你唔好搞我新界佬啊，我哋團結起嚟喐翻你轉頭啊，咁樣。 唔好污蔑我哋新界人，哇！将整个新界人好似做咗新界人嘅代言人咁样。 咁啊，点解咧？就当然唔系污蔑新界人嘅道德啦。我谂佢哋最担心嘅系咩咧？呢个几百亿嘅一个生意啊，会唔会因为政府受公众嘅压力，而去检讨丁屋政策而消失咧？我觉得呢个先至系侯志强、刘业强等人咧，包括曾树和啊，包括新界嘅社团、黑帮啊等等咧。最關心的一個利益問題， 特別是上屆政府延續到呢屆政府都不斷仲係強調話要覓地建屋，而一直民間咧就講話點解唔喐中地，唔喐呢個會所地、粉嶺高爾夫球練習場閒置嘅軍營，同埋就係丁地啦。當經常喺度講嗰陣時候，但係咧爆咗本土研究社就呢啲咁樣嘅調查，就話原來丁地嘅使用套丁涉及套丁呢啲違規形式或者違法形式興建嘅咧，係比過去是变本加厉，即是非常之严重地的出现。 我们要搞清楚几样东西，我觉得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呢，就很多人都一头雾水，就是说捞在一起，将很多不拉更甚至是不等洗的东西捞在一起，即是我们就要搞清楚这些所谓不拉更不等洗的东西， 要拆解， 是的，要拆解的东西。那就首先如果你想了解多一点这样东西，如果你嫌我们节目闷，我就介绍你看就是我们这个 Facebook post 里面用的图片，就是来自杜琪峰的第三套的这个窃听风云第三集里面的一张图片，就是有上海仔啦，有呢个以梁福源为蓝本的呢四个乡绅，包括刘青云，包括林家华，包括林家栋，同埋呢个方中信， 方中信 四个都是咧 整套戏就系拆解丁屋图丁利益集团同上市公司地产商同乡民同黑帮、 黑社会 勾结，然后点样欺压新界嘅良民？成个故仔就系咁啦。 啊，要入型入格，早知你扮上海仔，我扮呢、這个， 我扮刘青云子啲，你扮林家华，整多啲，整多几粒暗疮啊！ 咁样咧就入型入格。 但你个样话时话都有啲似林家华。 O K， 整整 整高啲，我似刘青云嘅，我整黑条眼眉， 松高头嗰个容易啲整啊，好似系。 系啦，咁嗱呢套戏咧，好多人话好难明，我真系觉得系即系。杜琪峰导演咧，近呢二十年嚟咧，系最接近香港现实，仍然系敢于揭露香港利益集团嘅一套电影。虽然票房比唔上前嗰两套， 好强嘅社会意识， 因为佢复杂啊。嗱，而家大家我觉得唔好即系讲猪就唔用脑，我就系话你睇戏咧，而家要用脑啊，真系要用脑去思考究竟嗰啲乜，唔识咩咧，上去 Google 睇下。而家就解释大家俾人听。首先我哋一开始讲下新界佬成日讲几样嘢。第一，丁屋是一个所谓原居民的传统权益，受基本法 第四 十条保障。然后呢跟着就是说这个套丁是合法的，因为政府是容许丁屋转让。好了，我告诉大家两样东西，套用唐英年的金句，你呃人。 是啦，口号来的。 两样东西都是讲大话。首先所谓传统权益，传统到几时呢？这个叫做 small house policy。是1972年， 1972年，话即系得个60年到历史嘅啫。 当时嘅呢个黎敦义，黎敦义同埋呢个钟日杰搞出嚟嘅。好啦，当时呢个黎敦义亦都好清楚向立法局表明咧，呢、這个系叫做 interim measures， 即系话我哋叫中短期嘅措施。目的系咩呢？就系、是、改善新界居民嘅居住环境，所以容许佢哋咧系有农地嘅咧就可以申请喺佢哋嘅土地上边咧。就是起一栋三层高，每一层不超过700尺的， 是 一个这样的叫做丁屋，是规定埋嗰个大细嘅， 系即系人为嘅政策嚟嘅，涉及到政府对个问题嘅判断 先俾嘅啫。呢、這个所谓传统，佢一讲就话1841、1890新界拓展专条之后咧，英军就占咗我哋嘅土地， 咪好似大陆政府咁，就自古以来 系啦，自古以嚟对唔住新界居民传统权益，其实系唔包括丁屋。嘅權益 係 呢、這個好清楚嘅。好啦，跟住丁屋係乜嘢嚟咧？我哋睇一睇呢、這個。 我計錯數，唔係60年，係45年歷史。 45年歷史嘅啫， 原來 所謂傳統啊。 45年。 好啦，我哋睇下呢個《蘋果日報》咧，我哋就揾咗一個圖解出嚟咧，就係、是、申請丁屋嗰個流程係點樣嘅。咁就根據呢個 Small House Policy 咧，就係、是、每一條村裏邊咧，一個男丁啊，即係話滿18歲嘅咧。就經過確認佢個身份啊，係屬於嗰條村裏邊嘅男丁咧，都可以咧申請咧，就享有呢個丁權之後咧，就可以申請起呢個丁屋嘅。 係啦，嗱，當然第一張圖就係啦，哇，真係香港兩種嘅公民啊，一出世就自動享有丁權，只喺鄉村裏邊， 只係鄉村裏邊有嘅啫。 我記住，仲要只係男性咯。啊， 咁咧就一定係要咩咧？18歲啦。第二嗱，記住我從未申請建丁屋。或免補地價購入丁屋，從未因搬遷而獲政府批出屋地或搬遷單位。嗱，即係話如果唔符合第二格嗰四個條件咧，都冇建丁屋嘅資格。跟住仲有政府嘅法例嘅規定咧，丁權係唔可以轉讓嘅。私下轉讓將違反建屋牌照或批約條款，地政總署可執法收回有關土地。嗱，記住啊，呢、這個好重要。 係預留咗啲空間，政府係執法㗎，有啲權力嚇。 咁如果冇建屋地，咁點咧？咁樣可以向地政署申請以優惠地價按私人協約方式批出政府嘅土地建屋，呢個其中一種。如果有咧，就直接向地政署申請建屋牌照。咁但係咧，最重要係有一個程序係咩咧？就要向地政署聲明自己係土地嘅業權人。 係 好啦。跟住就獲得呢個建屋牌照之後咧，咁咧就係可以喺呢個指定嘅土地裏邊咧興建一個三層高嘅一個丁屋。咁而喺如果要轉售嘅話咧，就要向政府補地價之後咧，丁屋就可以自由轉售。 5年之後 係啦， 係嘛？即係起好咗呢個丁屋之後咧，5年之後自住咗5年之後咧，先至容許你可以自由轉讓。 好啦，嗱就出現咗一個問題啦。以前佢就話咧，當初1972年嗰陣時咧。就因為好多嘅丁啊，佢哋都本身有農地，咁所以咧佢哋就可以喺嗰個自己有地嗰度咧，就可以申請起嘅。所以就唔存在由政府去批地，好少嘅其實啲申請。 咁但系咧，慢慢慢慢经过45年之后咧 嘅演化， 系啦，出现咗一个情况系咩咧？土地兼并啊， 嗯， 乡村土地兼并， 嗯， 就系话土地集中喺一啲有社团背景、有势力人士同埋乡绅嘅手上， 系。 咁而好多有丁呢个身份嘅人咧，系冇地， 系冇地 起屋嘅， 有丁权但系就冇土地， 系啦，即系话一条村里边，譬如好似陆国荣，即系呢个阿曾光， 嗯， 咁因为佢系呢个里面的乡绅，咁佢可以通过咧就 系 土地兼并咧，就去将其他同乡兄弟嗰啲地咧就买起上嚟， 买上嚟 好啦，佢譬如我系陆国荣嘅仔， 嗯， 而我同你系堂兄弟嚟嘅， 嗯， 但系咧我老豆买咗你老豆嗰幅地， 嗯， 咁到时你有丁权，但系你边度有地起咧？起丁屋咧？ 系 系啦，咁但系嗱，所以咧。跟住就出現咗呢個套丁嘅行為啦。 同埋仲有一點嘅，就係，是，有，因為有時嗰啲村或者原居民，就算有地咧，嗰啲可能好偏遠，散落喺唔同地方，又冇 infrastructure， 冇啲基礎嘅， 冇基礎設施入到去 啊，入到去你連路都冇，你起間屋嚟根本就 甚至係 租 嚟住 咧，係啦， 排污啊， 冇排污，冇道路，係啦， 啊。好啦，咁就出現咗呢個套丁嘅行為。套丁行为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政府一路隻眼开隻眼闭，是纵容底下的产物。即是说我刘世良有地， 嗯， 你范国威有权，有丁权而没有地， 是， 那我跟你合作， 嗯， 我就说我就名义上将这幅地转让给你， 即是我升，即是我自称我是这个土地的业权， 是的，你就自称就是说你就我拥有这幅地，所以咧，我而家就可以直接向呢個屋宇署去向呢個申請地政署， 地政署 申請咩呢，就是一個建屋執照，就喺我擁有嘅呢幅地裏邊起啦。咁但係呢幅地明明係我嘅，咁， 嗯， 就但係如果我冇丁權嘅話咧， 嗯， 我唔利用你嘅丁權咧， 就做唔到啦， 就做唔到嘅。我揸住幅地係冇意思嘅，只係農地，唔可以轉做屋地。唔值錢嘅，你知農地同屋地嗰個地價，那個地值啊爭好遠， 差天共地， 嗰，那個 premium 係爭好遠嘅。好啦，我用咗你个丁权， 嗯， 但系你 under the table， 我同你签 掂佢， 签定咗一张嘢， 喺呢度搞嘅， 系啦，嗰张嘢系乜嘢咧？咁样大家睇下啦，就喺香港01嘅专题报道里边咧，就揾咗一张咧，就系呢个喺大埔嘅丁屋家族啊， 嗯， 丁屋王国里边嘅一张嘅合约，就系咩咧？套丁嘅合约， 嗯， 套丁合约里边咧，嗱就讲得好清楚啦。 叫权益转让， 系啦，权益转让 1.1吓， 即系话咧，其实咧，我将呢幅地转俾你嗰阵时咧，你同时咧就同我签咗张 undertaking， 系 呢个 undertaking 咧就讲到明啊，就系咧，其实你只不过系咧，我借你个丁权嚟去申请建屋嘅啫，咁， 嗯， 然后咧我就大家有个 agreement 啦， 嗯， 就系话我俾几多钱你。好得意嘅呢度你睇到啦，佢成个 total 咧，佢买个丁权就用咗20万， 20万，哇，咁 咁20万点分咧？就系话代理人就收5万， 嗯， 即系话譬如就你咧，原来就徐少华介绍俾我嘅， 哦，咁样 系啦，我唔识你嘅， 系 徐少华就我有个 friend， 佢就系代理人， 我有个兄弟有丁权嘅， 系 佢就代理人啦， 系， 咁我就俾咗50000蚊啊徐少华， 嗯， 跟住我就再第一期我就俾50000蚊你， 嗯。 咁然后跟住咧就攞到嗰个动工执照之后咧，建屋工程开始咧就再俾多50000蚊， 再俾50000， 系啦。然后完咗之后咧，你将嗰个起咗之后嗰个嘢咧，卖咗出去之后，嗰个唔系你噶嘛，其实 系啊系啊， 系嘛？你卖咗出去之后，用你嘅名义卖咗出去之后咧，咁我就再俾埋最后尾嘅尾数嚟。 哦，咁样 嗱，但系呢个系1990几年嘅呢张合约， 系 即系明目张胆到咁嘅地步。 系啊，因为里边涉及到就系违反。地政署嘅 嗱， 头先条件系 啦，我就话点解喺嗰个即系《苹果日报》讲嗰个申请丁屋建丁屋嘅流程里边咁重要系咩咧？其中一个要求系咩咧？就系，是，你的而且确系拥有嗰幅土地嘅。 嗯， 所以咧就系，是，第二格第二行里边嘅右手边嗰格啦。 系， 即系话你系需要咧系嗰幅地嘅土地嘅持有人嚟嘅。 嗯， 咁你话喂，我名义上攞咗暗砍，其实你又转翻俾个发展商吗？ 系， 那幅地原本是我的嘛，我是借你的名字的丁权嚟申请建屋， 就系涉及到 呢个就叫套丁 假陈述啦。 系啦，咁嗱，呢个唔系我哋两个作出嚟嘅，我而家所读嘅咧就系根据啊2015年一间喺沙田出现嘅呢个套丁官司第一次罪名成立，而家上诉当中嘅 一個法官叫做沈小文區域法院法官的判詞裏面所講，套丁情況與騙取綜援沒有多大分別，套丁的行為並非純粹毀約這般簡單，他們知道在套丁過程中會用上不反映實情的文件， 即是失實， 明知那份嘢是假的，其實根本是令藍丁表面上看來是有資格的人，從而令一些政府官員相信他們確實是有資格的人，即是發假誓。 是的，大家要知道申請上公屋又或者是買居屋，很多時候去到在個申請的過程裡面是要去到房屋處，去到房委會，即是有些宣誓 的程序的，向政府官員提供這些失實的資料是可大可小的刑事行為。 騙取公屋和騙取綜援都是刑事罪行，是即是說我其實我是違反了申請居屋的入息限制的，我就找了一个符合入息条件的人，这个人就叫范国威帮我申请，然后呢我就跟他签了个 agreement， 他申请了之后呢其实那间公屋是给我，那间居屋啊其实是给了我的，然后再写明呢就是五年就是转售的时候呢是要转售给我的。 再简单一点，即不是只是从利益，而是说讲大话提供失实资料发假誓这个这样的行为本身已经是构成了是一个罪行。无论你那个是讲的呃中援，无论是申请公屋的过程里面提供假的资料，又或者是那些大学生去申请这个的。 Grand and Long 啊。对 ,Grand Long 的时候提供假的资料，或者是讲少了他们家的入息都出事啊。 喂，拉这个 Grand and Long 我告诉大家。 最近才几日前才有一 单。申请 Grand Long 的时候虚报家里的收入，这些不是新东西的。好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新界佬可以恶到不单止是土地特权阶层，甚至是什么 ?Above the law。我们市区的人不要说僭建双重标准。当日林郑月娥讲到就是说一个香港一套制度去监管。现在我想问一下新界僭建有没有执法。现在去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们套丁行为法院已经判了，虽然他说上诉当中，但是判了就是判了，未推翻嘛，即是说这个套丁行为是非法的，官讲到明是等同于骗取综援的行为的， 本质上没有分别， 本质上没有分别的，因为他是明知道那个人不是拥那个土地的，而他行骗欺骗那些地政处的官员的。好了，地政处官员法官没有讲是不是真的那么无知呢？绝对不 是。在调查报道在传媒里面也都揭发地政处的官员是有套丁的行为， 地政处本身 有套丁的行为，是的，即是说新界地政处的官员全部都是陀地来的，告诉你，即是说我在那个部门做了这么多年， 他更加知道捐窿捐瘌怎样可以绕过制度。所以我 窃听风云里面最经典的一幕是什么呢？就是刘青云去行贿地政的官员，真的我相信现在没什么人敢拍的，这些戏真的 可大可小。 是啊，他其中有一幕 的利益层面 就是拿钱跟古天乐去行贿这个地政的官员骆应军。这一幕就很经典了。即是说究竟为什么会纵容这个套丁行为，当2015年法官已经讲了套丁行为是非法的。好了，地政处怎会不知道呢？ 是啦，不是现在今日主流媒体报道昨日这个本土研究社讲话地政处把关不力，现在可能根本涉及很多行为，根本就是他们 纵容利益， 还是参与其中 利益集团， 那里才恐怖。 所以我说这个利益集团是大到不得了，是动不到的，我告诉大家。是这么多年将个土地问题转移去郊野公园，转移去水塘，转移去维港填海，为什么都不动这个？为什么呢？告诉你，根据政府的长远房屋发展策略和这个香港的这个未来的土地规划的文件，香港将来需要1200公顷的土地。好了，到现在林郑不是说2017的施政报告不是成立了这个土地供应委员会，去讨论这个未来土地供应的时候，是完全不敢去掂这个预留给起丁屋的土地，叫做乡村扩展范围的土地，或者乡郊发展的土地。为什么呢？不是说香港没有地，而是根本那些利益集团大到政府的官员，我甚至怀疑有几多官员有利益在里面。 不敢动动，不特止可能根本变相地纵容或者是参与其中。 最荒谬的地方是什么呢？这1200公顷的这个所短缺的土地。正正恰好等于头先所讲的预留丁屋地。 预留丁屋地。 你扣除斜坡冇路去嗰啲，即係你头先讲嗰啲山卡拉嗰啲。研究出嚟嘅话总共係有930几公顷可以用。 好庞大， 系绝对可以处理晒而家资助房屋嘅问题。 嗱，你睇翻， 喂，依份连粉岭高尔夫球会都唔使铲啊！ 啲数字系吓死人嘅。本土研究社嗰个讲话，即系2012年到而家系讲紧9800多宗，跟住4000多宗，有一半咧就喺元朗，其他咧就散落咗喺大埔啊，喺呢个 新界 东 北 区 就未嗱两个问题嚟嘅。新界东北就系上市公司嘅地产集团，新界西咧就系咩咧？陀地两种唔同嘅利益集团。而呢個新界西的情況特別嚴重，點解咧？就係官商鄉黑啦，頭先所講。係點解會係官商鄉黑呢？好啦，呢、這個套丁你就係話喂，嗱，大家睇《竊聽風雲三》裏邊見到有一幕林家華喺個祠堂裏邊逼嗰啲僆仔賣咗個丁權300万， 打鑊佢哋。 有條友咧就喺度質疑，就話唔係，人哋話60万喎，點解我哋收咁少啊？ 我知講價啫，唔係唔想唔買， 唔係唔想買。佢話點解你要俾咁少我哋？結果咧就佢揾個叫做。那個打手啊，林家華下面嗰個打手啊，劉浩龍咧就走去打到嗰條僆仔死咁滯，就話揼啦，佢嗰個人識睇英文啊， 識嘢， 佢話你識英文啊嗱，係咁喺度揼佢，揼到佢死咁滯。其實嗰個就係套丁嘅行為，就係、是、逼嗰啲嘅新界僆仔有丁權，無所事事冇嘢做嗰啲牛屎飛為頭飛，就用10-20万嘅低價賤價就賣咗丁權俾佢哋。好啦，佢哋收集曬之後，地政處我話地政處官員點解唔知咧？好多時候我去白鄉，即係揸車去同只狗仔去粉錦公路嗰度游水啊，即係有啲狗泳池喺嗰度游水。一定如果行大欖出嚟嘅話咧，大欖段啊，一出嚟咧就會出白鄉嗰度，嗰個出口啊，見到一系列上市公司嘅 上市公司 丁屋屋苑， 係 丁屋屋苑嘅意思，即係話最少都30-40栋丁屋。 是一系列的 30多栋丁屋， 有围墙的， 设计一模一样的，有大门的， 是啦，用屋苑式管理的， 是啦，有鋸架，有大门，有成的。 嗱，呢啲咁样嘅客观条件，头先我哋讲嗰几个因素咧，就系本土研究社去里边咧，即系话去 我目测啊，我每一次我架车经过，我目测都知道， 系啦，佢系 嗰个套丁翻嚟噶啦。 呢啲标准嘅咁样形式兴建嘅，你相唔相信有好多 9000多栋 嘅人系会即系哇集合埋一齐，不如话揾我哋嗰啲 侯志强就好荒诞 啦。一齐去起啲咁嘅屋咧， 摆明讲大话。佢话新界人团结啦，所以大家走埋一齐啦。喂，大佬，呢、這个都荒诞在咩咧？你再查一查啦。呢啲咁样嘅丁屋屋苑，即系话喺《竊聽風雲三》里边叫丁屋大厦。 丁屋大厦， 不过佢就系而家系单栋式嘅低密度嘅呢个西班牙别墅。 系， 佢就系好简单，就系、是、地政处官员点会唔知啊？一入表就知道，我话俾你听。 一睇就知啊！ 一入表动工啊，攞建屋纸啊！ 你一睇 攞建屋执照就已经知啦。 两间、三间、五间、10间、20间，建筑风格一样，有围墙、屋苑名、屋苑式管理。 同埋我一睇个 lock number 好简单， 吓 佢就好简单。呢、這个就系一间其中一间上市公司发展嘅屋苑嚟嘅。呢、這个上市公司咧就 系 收晒啲地，收晒啲地之后咧，但系冇丁， 系 咁点发展呢？咁你要申请改造屋地嘛， 周围去揾啲有丁权嘅人嚟， 就揾咗37个丁。呢37个丁系嚟自唔同乡村嘅。 正常嚟讲， 你侯志强、梁福源话俾我哋听，新界人团结到嗰个地步系，我姓刘嗰条村 系啦， 同姓快嗰条村住埋一齐。 以前唔系噶嘛，系分开噶嘛，姓邓就系姓邓，姓梁就系姓梁，姓刘就系姓刘。 宗族你当我哋傻噶？聚族而居，拜同一个太公，即系同一个姓啊。呢、這个先至系新界原居民啊，大佬。好啦，30多个人嚟自唔同村嘅，每人嗰幅地嘅大小系竟然一样嘅，即系话我头先所讲啦，佢成个屋苑嗰幅嗰块地咧，系其实系可以足够起37座丁屋， 系 别墅，然后将佢切成37份， 嗯，一模一样， 然后就委托一个中介人，就系叫做林家华律师行，系啦，林家华律师行咧就去佢嗰度咧，就再揾下边刘浩龙嗰班黑帮， 系。 就去每条村嗰度刮嗰啲僆仔出嚟， 系刮嗰啲牛屎飞， 要用威逼利诱嘅方式，去攞咗佢嘅丁权，然后咧就再将呢个丁权，我头先攞嗰张合约，大家睇到啦，中间人都5皮嘢一个啊嘛，净系中间人啊，即系话我林家华律师行喺帮呢个八乡呢一个 project 里边咧，37个丁权咧，如果5皮嘢一个嘅话咧，我净代啊。都200个啦， 都系啊，都100-200万啫。 我净系威逼利诱啫。 系讲紧90年代， 系讲紧90年代 啊， 系啊。 而家今时今日， 而家唔止啊，而家100万啊，而家丁权直情系。 系。 咁你谂下啦，呢盘系乜嘢生意嚟啊？ 系。 喂，大佬，有乜嘢生意？你话喂，做贩毒啊、酒粉啊、海洛因啊，全部一坐30-40年， 系啊， 系嘛？一系就死人，一系就坐监， 系。 全部都系刀锋上嘅生意， 系啊。 有乜嘢生意？ 是可以咁樣揾到咁多錢。 做打手劉浩龍嗰個就算十分之五千打一個，九十年代嚇，你嗰個嗰三十七個都講緊十幾萬喎。 係啊，淨係負責打人嗰、那個， 幾恐怖。 咁你諗下呢個套丁行為，而我隊將表入去申請，地政處點會唔知啊？你問我，呢個絕對荒謬啊！係咪同一幅地切開三十七份，唔同姓嘅人嚟申請喺同一幅地上邊去起丁屋，所以係絕對知情嘅。跟住你話特首知唔知情啊？特首唔單止係知道，甚至係咩咧？有意識縱容，一陣間先講。 啊，呢、這個非常邪惡，一定 係啊！呢、這個非常之邪惡。咁、大家睇翻就係話成個利益結構嗰、那個食物鏈係點嘅咧？嗱、我哋有個圖俾大家睇。呢、這個咧就係根據呢個本土研究社佢哋做。即係兩三年前做嘅一個估算，而家都唔係 啦，唔係九十年代啊。嗱，呢個 而家係大約係二零一五年到啦。咁嘅成本係咩咧？地價，即係如果我啊，我係呢個丁屋集團，咁我先咧就係地價係咩咧？就大約三十萬嘅。因為點解你話咁平咧？因為嗰啲係農地嚟嘅，唔係屋地嚟嘅，係農地嚟。 農地 嚇。好啦，然後咧我買個丁權咧，去到而家已經要一百萬啦。 一百萬，哇！由當年嘅幾廿萬、二三十萬，而家升咗四倍五。 好啦，建築費一百五十萬，你話喂點解咁貴啊？對唔住，我解釋俾大家聽，因為嗰啲建築商全部都係陀地嚟嘅。如果你唔係嗰條村嗰啲陀地咧，你係冇辦法喺嗰度起丁屋 嘅。佢哋都要過水濕腳。 你試下大家，我冇呃大家，你揸車入去睇下，有冇見到寶華建築，有冇見到進和嗰啲牌子、嗰啲招牌啊？在那些丁屋屋苑出面那些圍板那裡是沒有可能的。 其實本來應該建築費是幾十萬的。 除非那個屋苑是什麼呢？ 是新鴻基。但是新鴻基好恆基好，它都要設一些工程出來給那些陀地的。好了，這個就是在什麼呢？大家在《鄭風雲三》裏面見到的，就是其中一幕就是潑屎。 潑屎， 出面的人進去施工，那些鄉民就在潑屎。 潑屎， 是的， 不讓他們施工， 不讓他們進去施工， 臭死他們。 即係所謂嘅保家衛族，實際後面都係錢嚟嘅。好啦，跟住轉售嗰陣時候補地價一百萬，呢、這個就係嗰個發展一個丁屋別墅嘅成本。大家睇到啦，就係話一百再加一百五十，四百五十再加三十，即係四百八十萬成本。 仲有廿萬 售價一千萬，以上 at least 啊，係 at least 一千萬啊。咁你諗下，每年丁屋建屋量，平均一千間。你想想这个是什么生意？一百亿的生意。 庞大的利益来的。 一百亿的生意，哪一个发展商？香港的四大发展商。长实、恒基、新世界、新地。 新地 一年卖楼只是销售额可不可以达到一百亿呢？喂，你多辛苦，你现在在北角，起虽然说天价啦，是吧？ 新地发展这个北角村。六万几蚊尺。六万几蚊尺。喂，大佬他必回来等等这些东西。大佬呢啲只不過係有大量嘅呢啲中小型發展商係喺呢個揾緊食嘅喺度。嗱，呢個就係同出邊地產商係兩個世界嚟嘅， 完全嘅唔同嘅遊戲規則。 唔係屬於四大發展商可以玩嘅遊戲嚟嘅，因為裏邊好多灰色地帶裏邊，亦都牽涉到咩咧？嗱，未計嘅就係話我哋第二張圖就係俾大家睇下有邊啲人參與嘅，而呢個參與嘅話咧，佢哋可以得到嘅利益係啲乜嘢？即是说在一个丁屋食物链里面有哪些人参与，我们看看第二张图。那呢 出来的那张图是。是就是这个了。你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说很邪恶那个在制度上拆墙松绑这样的就是。 这个就是去到刚才我们讲了，即是有什么人参与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2007年12月。有我哋當時嘅發展局長林鄭月娥， 十年前嘅事啦，已經係 2007年。當時曾蔭權就提拔林鄭月娥，就成立咗一個超級局叫發展局。 發展局， 發展局就睇曬地政，睇曬呢個infrastructure 啊呢啲咁嘅嘢，全部包括保育啊等等，全部歸曬佢睇啦。好啦，即係話一個權傾朝野，甚至比政務司司長權力更大。林鄭月娥當時做緊咩嘢呢？就是将丁屋申请人要作出的一个法定声明，我们叫 declaration， 有法律 效果的，有法律后果的一个声明，即是说申请人要明确表示未作出亦无意作出任何私人安排，把根据小型屋宇政策获得的权利授予其他人士或者发展商。 发 展商即是说那个 declaration 是要那个申请丁屋起丁屋的人 做一 make 一個 declaration。declaration 裏邊講到明，佢無意，亦都冇作出任何嘅 under table 嘅安排，係將嗰個 small house policy 所得到嘅權利，即係話所起嗰間丁屋嘅權利，授予其他人士或發展商。結果喺2007年嘅12月，呢一句法定聲明。本来是可以将套丁行为刑事化的，因为你违反了这个法定声明嘛， 是规范你的， 因为你 under table 你已经签了给我的嘛， 是犯法的嘛，已经是。但是呢，林郑月娥当时的发展局长是将这个东西剔除，并放进批地条款里面，即是说呢，你现在要起诉套丁的人呢是相当困难，你怎样举证呢？即是说刘浩龙揼完你，你将个丁权买俾我，你敢唔敢出嚟顶直刘浩龙？你命都冇，我谂你喺嗰条村里边， 你仲要喺时间上边、时序上边去证明你当其时去尝试，即系申请呢个小型屋宇政策要起呢个嘅丁屋嗰阵时兴建嘅过程之前同埋过程。嘅裏邊咧，係唔會有同其他人做咗 deal、做咗協議、做咗 under table 嘅。本來你要有個咁嘅 declaration， 而家連呢個 declaration 都攞走埋。我就話點會唔係由政府縱容，由特首、發展局長一路到地政處嘅官員，地政處嘅官員甚至上下其手自己套丁，而導致到呢個係一個癌症嘅腫瘤嚟嘅。呢、這個唔係純粹係新界人嘅問題，呢、這個根本上。1997年之後，新界只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不應該是作為一個區別看待一港兩制的一個根據。因為點解呢？因為香港據根據基本法已經脫離殖民地，是回歸一國兩制嘛。既然是屬於一國兩制的範圍裏面，點解一港又有兩制呢？ 點解城市人同而家劉業強或者侯志強口中講的新界人可以有不同的權利呢？ 因为一港两制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英国先占香港岛，再拓展九龙，然后到这个1890年先至签订新界拓展专条，去攞新界嘛。佢攞嘅时间是不同的，咁同埋佢攞咗之后咧，丈量土地就宣布啲土地是叫做 Crown Land 官地，咁就攞咗佢哋嘅永业权。 呢个就个历史上， 呢个系历史上佢哋 claim 佢哋有永业权，但唔系所有新界人都有噶。呢个亦都系讲大话。拥有新界土地永业权嘅只系地主。好多是佃农嚟嘅，新界的居民好多是佃农，即系帮嗰啲地主打工嘅啫。 打工吓， 租翻嚟嘅啫。你租系租个田面权，系冇个田底权嘅。我哋叫地骨啊，即系嗰个所有权唔系属于你。 上面耕种嘅啫， 使用权嘅啫。 系啦， 个地骨唔系你嘅，个地骨系个地主，甚至系咩咧？甚至系荒废嘅根本系。但系英国佬就一概就系话属于官地。好啦，佢就系有个叫做登记制度，边啲系你嘅你自己 claim。其实已经俾佢哋攞翻一部分噶啦，当时系。咁但系佢哋而家就死拗，就系话嗰啲佢哋属于佢哋祖先乜乜乜 啊，传统权益啊，乜乜乜乜。 嗱呢个但系同嗰个丁屋系冇关嘅，真系。传统权益系另外一样嘢，同呢个丁屋系冇关。好啦，呢、這个咁样嘅就上至特首，下至呢、這个地政处嘅官员，到乡绅，到黑帮，庞大嘅一百亿嘅利益集团，其实系仲有未计就系咩咧？同出边嘅发展商勾结，同出边发展商勾结。即是说小的就做什么呢？做丁屋屋苑，中型发展商。小型发展商就在那条村里面起几间。好了，我想问一下你，就算我想起也好了。我起完之后呢，我没用的。为什么呢？因为 不会有人开条路给我入去我的屋苑那里。 就是个 infrastructure。 infrastructure。这个就去到所谓食物链的最下层了。就去到什么呢？陀地黑帮。所谓有势力人士。路费。 路费过路费 系啦，即系话你想喺我呢条村里边，就算你话我小型发展商起五间都好啦，得唔得咧？对唔住，除非有势力人士 系 许可嘅啫。 系我唔开条路俾你， 或者唔俾你个车用啊， 行车路系啦，唔开俾你，你已经玩完噶啦。你嗰个业权系你起咗屋都得闻无所用啊，系 出现过好多争拗都系咁啊，甚至淋强水、淋火水、打交乜都有啦，就系呢啲咁嘅嘢啦。跟住。就话咩呢？就你破坏风水啦！ 啊，系呢个都出埋， 叫做等符费， 等符费 系啊， 符号个符， 淫笠，即系话我揾个咩刘玲玲、朱玲玲、陈玲玲、 麦玲玲， 调转个罗庚入嚟睇，然后话俾佢听，喂唔得，呢度呢度起条路嘅话，影响我太公个龙脉咁样， 即系敲竹杠 嘅 啫。 系咁，其实乜都有得解决嘅，就系俾等符费啦， 等符费 系啦，仲要敲一笔。咁你谂下路费、等符费。建築又要用佢嘅，仲有第三樣係咩咧？地產代理。 地產代理， 你見到你去錦田睇下知㗎啦。其實， 那些嘅社團人士啊，佢哋嘅地產代理開張嗰陣時十分高調嘅， 係 嗰啲花牌全部兩行擺滿曬嘅，係啦。點解佢哋咁重視呢個發展局長嘅關係咧？ 係 點解發展局長同我哋關係咁密切咧？ 嗯嗯， 其實係互相利用。 嗯， 你明唔明啊？ 嗯， 你好多時公務工程，你要好打得咧，你一定要靠發叔。 靠發叔， 梗係唔係靠打阿發叔啦？傻嘅，而係俾著數鄉下佬嘛。係，你蓮塘口岸。要收地，要 please 共產黨起多啲口岸。咁你口岸嗰啲用地點嚟啊？ 係啦，點樣去攞咧？ 點樣去攞咧？你冇盲公竹，你冇鄉下佬，冇鄉事委員會或者當嗰條村裏邊嘅村代表去撐你。 嗯， 你點攞到呢啲地咧？ 係啦， 點可以滅人村咧？ 係啦，喺個過程裏邊就要交換啦、嗯，就要做deal啦。 利益交換係咩咧？好多人就係話：，誒、哎，等佢知道政府嘅發展圖則，等佢可以提早落釘呢個勾曬呢、這個。 嗯嗯， 呢、這個勾曬啊，真係呢、這個係七十年代嘅模式。而家2021几年嘅模式系咩咧？就系、是、你纵容佢哋去发展呢啲嘅所谓丁屋屋苑，嗰啲先系大着数啊！真系，喂，我欺负你孤儿寡妇，将嗰啲农地攞咗嚟之后，转手卖俾出边嘅发展商，冇着数啦！這个咧就系窃听风云三嘅成个主轴啦。 嗯， 就系究竟陀地发展商定系出边嚟嘅上市公司发展商之间嘅利益争夺？ 嗯， 以往佢哋就做艇仔啦， 做艇仔做细嗰啲。 因为他们未做大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负责帮出面入去的发展商在那里收地。收完地之后就卖给出面的发展商。然后就发展成为这个嘉湖山庄啊什么什么。这个就是他们的做法。现在他们不是这样做，他们做发展商。 做发展商，哎哇这么好赚，不如等我来了，一条龙。 一条龙做发展商。喂，你一栋起码1500万啦，现在。閒閒地1500万， 有幾多人可以咁樣去揾到錢嘅咧？ 有幾多人可以喺度篤一篤個鼻，然後喺度跟住攞個丁權翻嚟就可以篤1000几万翻嚟？喂，走粉都唔得啊！我覺得而家即係咁大風險啊，個 profit margin 都冇咁高啊。 嗯嗯， 即係你諗下個中間個風險幾高啊，大佬？呢啲拉到 係喺政府地政處眼皮之下進行嘅， 同埋拉咗判咗個官都講到明。 係 第三個問題，亦都係。本土研究社提出一个我觉得相当 make sense 的要求，为什么现在这宗案新沙田这个套丁行为区域法院判罪名成立，入狱2年至3年，现在上诉期当中，既然是上诉当中，为什么政府不冻结这些丁套丁的， 应该临时要停晒它，等这件案件 等最终审结，我觉得起码 因为这个是有是立了一个很重要的先例。 所以我其实我上一次我在节目都讲过，嗱呢个就只不过是一个目测，因为我哋圣诞聚会嗰阵时有啲听众走嚟同我哋讲，住喺新界西嘅，佢话佢哋见到好多而家好多嗰啲嘅乡村咧揼晒围板，喺度好多好多啲丁屋工程喺度，我就想问，其实系咪究竟政府默许佢哋喺呢个审结之前，疯狂地批出呢个丁屋嘅申请建屋执照俾佢哋？ 就系、是、担心佢审结咗，真系成为一个先例，成为咗个案例，日后咧要再做呢啲套丁系会困难。 而家唔单止新界僭建唔执法，我话俾你听，如果系咁，我作为一个城市嘅居民，我就问：点解我呃中环、呃 Grand Long 系， 同埋我呃居屋系要坐监啊？点解新界人咁样去呃就唔使啊？而家唔系讲紧你嘅权益，而家讲紧系犯法啊！ 系 僭建已经违规，唔使拆啦，系嘛？你问地政署到而家究竟出咗几多嘅收缉令同埋清拆令？ 系 喺新界嘅乡郊范围里边，我话俾你听，唔超过20宗。 二十宗 咁多年， 今日地政署走出嚟讲，或者系政府官员走出嚟讲话，任何呢啲嘅案件，如果有人有举报嘅话咧，佢哋会逐宗逐宗系去调查。咁我哋就要问，咁过去嘅 调查咗几多宗，成功清拆咗几多宗？ 系啦， 有几多宗出咗收缉令？有几多宗系政府派人去帮佢清拆？ 系， 系咪？据我所知，有啲系唔单止一层嘅， 嗯， 一层半嘅， 层半 系啊，超级僭建嘅都未清拆啊，其实，所以我咪话咯，呢个就牵涉到林郑月娥嘅 power base 嘅问题，根本就系佢系新界佬，系佢哋嘅权力基础， 嗯， 唔系曾树和呢班，而系新界乡议局。 鄉議局 傳統的鄉事勢力一路以來就是林鄭月娥的政治盟友。好了，跟住你看翻上一次香港01揭露出嚟嗰個嘅土丁家族，廣東省政協就是那班人嚟嘅。你諗下，你鄉親，你總會撈到呢啲咁樣嘅省市政協、港區政協、港區人大啊， 跟住幫佢哋套丁嗰個律師行就係律師會前律師會主席。 哇！真係緊緊地扣連埋一齊盤，即係即係呢個呢、這個 四十五年嚟盤根錯節。 係啦，中環交錯 濫用到呢個地步。好啦，再俾一張圖大家睇下，究竟當日黎敦義所講呢個套丁係為咗改善新界居民嘅住屋環境嘅問題，係咪屬實呢？而家翻查地政署去年向立法會議員提供的數字顯示，由2012年到2016年總共有2337間丁屋在落成五年之內申請補地價轉讓，佔同期落成的丁屋量 46.5%， 反映接近一半原居民興建丁屋並非為自住。 是啦，即是那些起好了同一个风格有围墙屋苑名那些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全部卖了。 五年之内讲紧，其实根本一起好就卖的。 是 一起好就卖的根本是。那你说这个丁屋政策的目标已经是 abuse 到一个地步，已经不是为了改善新界居民了。 嗯， 喂，真係嗰啲孤兒寡婦嗰啲反而係俾人欺壓 嘅，遠遠偏離咗原本呢個人為定落嚟嘅政策想達至到嘅目標，係背道而馳嘅其實。 喂，所以我就話你絕對冇任何一個理據。第一，你講到香港房屋供應係一個咁嚴重嘅問題， 嗯， 要扭轉個供求關係啦。而家已經搬龍門啦，就唔係扭轉個樓價啦， 係啦， 而家就扭轉供求啊嘛。好啦，我而家話俾你聽，九百幾公頃嘅土地， 嗯， 預留作為興建丁屋嘅土地。点解唔攞出嚟起资助房屋？系，我唔搞你高尔夫球会嗰啲，系咪？你嗰啲权贵啊？究竟嗰啲权贵紧要定呢啲权贵紧要？ 嗯，都系权贵佢哋。 喂，啲特权阶层啊，直情系 超级特权阶层。 喂，大佬喺香港，你个露台围风就钉你契， 系 嘛？大佬佢僭建一层半就冇事，你喺多层大厦，只不过你住喺市区，你围封咗个露台就钉你契噶啦，已经。 你搭车入去任何个新界地方，一望落你就知噶啦，逢亲系超过三层上边又有天台，总之逢亲系天台上面有起嘢嗰啲，全部都系僭建。 同埋而家嘅都市发展，新界我都话只系一个地理概念啫，系嘛？你入去呢、這个咪 Yoho Town 啊嗰啲，你觉得佢系新界嚟嘅咩？ 嗯， 冇咁嘅感觉噶， 冇啦，完全系。 就算你选区，我都唔觉得系，仲系有一种新界嘅风情嚟。 全面都市化根本就系、 是、所以话点解系公众利益？我哋先休息一阵。除咗系一个藏污纳垢嘅利益集团嘅一个癌症肿瘤之外咧，系令到成个政府系失去咗主导新界发展，呢、這个牵涉到全香港人嘅利益，个、 嗯、 主动权啊。我哋一阵间翻嚟会讲下，究竟丧失咗呢个主动权嘅后果系点样？而中间呢啲官员会得到啲乜嘢利益？ 嗯，